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 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生活美，你健康春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。打个中国结，青春风剪个彩，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。你风舞太平年，你龙腾新时代，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。生活美，你健康春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。打个中国结，青春风剪个彩，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。你风舞太平年，你龙腾新时代，你幸福的家庭